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深切关怀下，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被授予了代表证。代表证上郑重地印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代表证授予式25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